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地呼唤，听来竟是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寂寞盼跟着飘进灰暗，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只是拖深情，不够高的身影。

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风的呼啸， 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 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，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。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， 反正我在尽了角色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引领，带你扬帆起航。